实那可分胜负，若见女人泪眼模糊，男人都感到痛苦，含辛茹苦，但别不分爱护，恨有归宿，只求得到照顾。 浮光掠影，时间里畅泳，难逃你冷笑一声，强悍到吓走热情。 做女人极难颜浪，也会成为罪证。这应该讲中了我们女人心声。 情仍是你终生抱负，但要记得别太在乎。如果跟他怕吃苦，宁愿孤苦，想劝你半边天多美满，仍然渴望男士爱护。 情其实哪可分胜负，若见女人泪眼模糊，男人都感到痛苦，含辛茹苦， 但别不分爱护，恨有归宿，只求得到照顾。移山填海，求两脚落地，然而爱遍满天星，赢到博爱的罪名。 就算一夜情泪怕发碎，无人应领，假使你要自性自情，无谓与你。 情仍是你终生抱负，但要记得别太在乎。如果跟他怕吃苦，宁愿孤苦，想劝你半边天多美满，仍然渴望男士爱护。 情其实哪可分胜负，若见女人泪眼模糊，男人都感到痛苦，含辛茹苦， 但别不分爱护，恨有归宿，只求得到照顾。 即使不怕苦，别为了狠心者太在乎， 前瞻了也要后悔。